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和信成分手后的第二天中午，我亲自前往九仙桥地区，找到了那间致富网吧，发现果然是出了意外。网吧不知何时已经关门，我在门上敲了半天，才有人出来把门打开。开门的正是悠悠的大姐。悠悠大姐是见过我的，便把我让进门去。我看到网吧里歪七竖八的桌椅板凳，电脑屏幕已经不见一个。我惊问何故，悠悠大姐遂将工商查封的事情说了，并说查封的时候悠悠也在，查封以后悠悠去了阿菊那里，刚才忽而又回来，说过两天要去南方看看，让他姐夫开车带他，不知去那里办什么事情，刚走不到半个小时。悠悠大姐说这话的时候，我并未意识到，由于这半个小时与悠悠失之交臂，对后来事态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还在那间被抄得七零八落的电脑屋里陪悠悠的大姐闲聊了一会儿，关心一下网吧被封后他们下步的生活打算，同时问悠悠昨天走前的思想情绪。在彼此你来我往的对话之中，我发现悠悠大姐不仅依然体质虚弱，而且头脑口齿明显迟钝，也许是由于命运屡遭打击而精神萎靡，并非外人同情几句所能振奋。所以我草草作作，聊不多时便站起身来，向悠悠大姐要了钱致富的手机号码，便告辞出门。走出被查封的致富网吧，我站在街边打通了钱致富的电话，先通报了自己的姓名，然后打听悠悠是否就在一侧。钱致富先是有些支吾，后又勉强承认悠悠就在旁边。少时悠悠终于接了电话，正如他大姐描述的一样，情绪异常低落沉闷。我问他现在正在哪儿，他说正在车上。我问他现在要去哪儿，他说要到铁路售票处去。我问他要去南方干嘛，他说也许找份工作，也许换换心情，反正他离了谁也不会饿死。我说林信成委托我和你谈谈，谈过之后你再买票不迟。他说不想谈了，也许他和信成彼此并不合适，与其勉强凑合，不如好说好散。我说对呀，既然好说好散，好散之前总要好好说一说嘛。悠悠沉默良久，说好吧，我待会儿去哪儿，我打电话给你。那天，我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悠悠的电话。回家吃完晚饭，又看完新闻联播，电话还是没来。我关了电视，坐在灯下，打开电脑，看着那部不知该如何收尾的小说发呆。呆了半晌，找出阿菊家的电话号码，拨了阿菊的电话。阿菊在家，让我多少有些意外的是，悠悠也在，而且悠悠接了我的电话。我问悠悠，下午不是说好给我打电话吗？为什么没打？悠悠说没心情打。我说信成委托我找你谈谈，你总要让我完成任务， 你对信诚有什么话要说，我也可以替你转达。你今天没有心情，可以明天，明天我们见面谈谈。你们的关系怎么发展，你们自己决定，我只是负责互相转达。悠悠想了想，说：好吧，我已经买了明天的车票，你愿意到车站送我吗？见了面，我们就谈一会儿吧。明天？你明天就要走？去哪儿啊？仙泉。我想回仙泉看看。我茫然不知自己的心情，心里却分明叹了一声。但我用顺应附和的口气表示了某种赞同。啊，也好，你出来快两年了吧，回去看看也好。啊，明天我来送你，你是几点的火车？悠悠说了他的车次，我们约了见面的地点。放下电话，我想了很久，不知仙泉还有什么能够召唤悠悠。是悠悠那些早不来往的同学老师，还是他家那间业已点让的老房老屋，还是仙泉体校那栋象征初恋的拳击馆和那里传出的呐喊声？我若有所思地打开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一台晚会，我的视线停滞于光芒刺眼的电视屏幕，心绪却不知在哪里游移。这时候电话铃自己响了，来电话的当然不是悠悠，听筒中传来的是信诚的声音，那声音显得异常疲惫。信诚告诉我，他现在正在爱博医院，乖乖下午又发病了，已经送到这里进行抢救，问我是否找到了悠悠。我说没有。信诚说，听保姆说悠悠下午回过一趟家的，说是来取东西，待了不到20分钟又走了。他后来给你打过电话没有？我刚刚说了一句没有，电话好像就被另一个人接过去了。那个人先自我介绍，他说他是公安局的，姓吴，他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在家。他说现在有些情况想向你了解一下，希望你能配合。他问我现在能到爱博医院来一下吗，我说可以。姓吴的警察说，那就谢谢你了。那天晚上我10:20从家出来，到达爱博医院并见到了吴警察的时候，恰好是11点整。我乘坐的出租车刚一停在爱博医院的急诊楼前，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吴警察立即从大门里走了出来，拉开车门向我询问。啊，请问你是海岩吗？我钻出出租车点头承认。啊，我姓吴，咱们刚刚通过电话的，不好意思，麻烦你跑一趟。吴警察边说边在前面引路，他没有把我带往急救室的方向，而是沿着另一条走廊疾步前行，很快把我带进了一间宽敞的会客室中。一进这间屋子，我不免疑惑，我看到屋里或坐或站至少有6-7个人，全都不像医生护士，而更像是公安局的便衣。只有一个中年男人，经吴警察介绍我知道是医院夜间的值班干部，但唯独不见刚才和我通过电话的信诚。我问吴警察，哎，信诚呢？他不是也在医院吗？ 啊，刚才啊，他的心脏出了些毛病，医生们还在抢救呢。 抢救？我吓了一跳，怎么敢在这个时候他发病啊？ 啊，因为…… 吴警察看了一眼医院的那位干部。 啊，因为 他的儿子死了。 我虽然不是乖乖的父亲，但乖乖死亡的消息给我的震惊之大，也许完全可比林信成此时的悲伤之深。当吴警察口出死字之后，我有半分钟的时间瞠目结舌，心状咽喉。医院的那位值班主任，吴警察称他杨主任的，向我做了简短的解释。啊，是这样的，孩子送来的时候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我们抢救了两个小时，这次仍然和上次一样，诊断为乙二醇中毒，但是这次毒量比上一次明显要大。在孩子心脏停跳了之后呢，我们又对血液做了一次化验，孩子的血液里的毒液大概还有，哎，怎么说呢，大概还有将近半汤勺吧，成年人都未必受得了，更不要说这么小的孩子了。吴警察见杨主任的解释告一段落，适时地插话进来。啊，现在呢，我们初步认定林信成的女朋友丁忧涉嫌杀人，现在我们必须尽快地找到丁忧。啊，据我们掌握，丁忧在北京有个姐姐开了一个什么网吧，丁忧现在很可能藏在他姐姐那儿。那个网吧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当然了，丁忧也不一定就在那儿，他下午去林信成家作案后可能已经跑了，可能已经跑出北京了。吴警官对悠悠的怀疑我有预感，但是他把这种怀疑说得如此果断，还是让我的心里咯噔了一声，太阳穴也不受控制的砰砰直跳，一句话也不受控制的跳出口来。啊，他没走，他还在北京。哦，在哪儿？你知道他在哪儿？吴警察的问话把屋里其他警察的目光全都拉到了我的身上，我犹豫了片刻，才像回答审问似的老实交代。哦，知道，他在他的朋友阿菊那儿。我说不清我这时对悠悠是何种感觉，除了震惊和百思不解之外，还有没有同情，还有没有惋惜，还是仅仅剩下理所当然的义愤。但那天我无论怀了何种心情，还是义无反顾地带了吴警察和他的同伴分成两辆警车，像两只尖锐的箭矢刺穿了昏暗的城市之夜，从爱博医院一直刺向阿菊的新家。我甚至还做了警方的一个诱饵，敲开了阿菊的屋门。阿菊显然已经睡了，敲了半天才起床问，听出是我的声音之后才衣冠不整地开灯开门，嘴里还奇怪地抱怨，你不是约好了明天去车站吗？怎么这么晚了还过来干嘛呀？在开门的刹那间，我看到客厅的大灯刚刚打开，悠悠已经披衣起来，手里还攥着一根灯绳。警察们随即果断地把我挤开，一鼓作气地冲进屋里。我耳中听到阿菊的惊声尖叫，听到警察的大声呐喊，听到不知什么东西被什么人撞翻，但我没有听到悠悠的声音，和上次警察抓他的时候完全不同，他好像没有挣扎，没有反抗，没有质变，没有拳打脚踢，他几乎是一声不响地束手就擒。警察们把悠悠押出屋的时候，我和悠悠打了个照面，互相注视，但彼此无言。阿菊也被警察带下楼去，披头散发，狼狈不堪。他在走出楼门的时候才惊魂略定，才想起向警察大声抗辩。 你们凭什么抓人啊？我犯了什么法了？抓人了，抓人了，警察乱抓人了。 阿菊的喊声在宁静的夜里格外刺耳，但整个楼区似乎都已睡熟，这疯狂的叫喊即便有所惊扰，四邻街坊也无人理会。阿菊的声音很快便连同他的身体一起被塞进后面的警车，而前面一辆警车早已拉着悠悠鸣着警笛开上了来时的大路。警察们把阿菊和悠悠拉到分局，对他们分别进行了讯问。当夜，两位民警加一位女警又带着阿菊返回家中，对阿菊的几间屋子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大概是想搜到悠悠投毒的确切证据。警察第二天早晨又搜查了那间已被查封的制服网吧，还搜查了网吧后面悠悠大姐居住的那间平房。警察同时传讯了悠悠的姐夫，让他交代前一天他用汽车拉着悠悠去林家的情况。根据悠悠姐夫的交代，前一天的中午悠悠来到网吧，告诉他们他要回仙泉看看。他来这里是想向姐夫借一点路费，说好三个月之内肯定偿还。姐夫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吃饭都成问题，哪儿还有钱借人呢？悠悠大姐说，我准备买药的钱还没买呢，你要出门呢就先拿去。悠悠说不用了，他摘下了自己腕上的手表，问姐夫能否帮助他押些现金。这表是劳力士的镶钻腕表，是林信成花88000给悠悠买的。大姐见悠悠竟要压掉这块信物般的手表，硬逼悠悠说出她和林信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悠悠只简单笼统地表示他们又吵架了，除此之外再无更多的解释。大姐说，我看信成那个人脾气很好，对你也一直不错，是不是你自己太不懂事了，得罪了信成？悠悠则气恨地说，信成对我确实不错，可那小孩实在太狠，他肯定是他亲妈派来整治我的，他们就是想把我赶出林家，我不用他们这样赶我，我自己走还不行吗？大姐还苦口婆心百般规劝，哎呀，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啊，任性使气固然痛快，可最后又能为你带来什么呢？姐夫在他们姐妹说话的时候仔细检查了那只手表，断定不像是假货，除了上面的钻粒银光闪闪，更重要的是这是林信成特地给悠悠买的，还能有假吗？于是姐夫开车拉上悠悠去找他的一个朋友，他的朋友也是仙泉来的，在北京发财开了酒吧，姐夫以前还回仙泉替他招过坐台小姐，所以彼此有些交情。那个人的酒吧开在大红门附近，姐夫便开了他那辆奥拓绕行四环，接近九仙桥路口的时候，悠悠提出先要回家一趟，说有些衣服用品要拿，以备明天上路之用。于是钱志富就拉着悠悠把车子开到了林家公寓楼下，他看着悠悠快步上楼，20分钟后又快步下来，下来以后他手里多了一个皮箱，里面大概全是出门的行装。然后他们又去了大红门那边，把那只手表押了10000块钱，悠悠和那位酒吧老板商量好了押期2个月，2个月后悠悠不来拿表，表就归老板了。然后他们又到铁路售票处去买了第二天去仙泉的一张硬卧，然后钱志富又按照悠悠的要求送他去了一个胡同。那时天色已晚，他看到悠悠走进那个胡同的一个院子，和传达室的一个老头不知在交涉什么，半天无果，落落寡欢的又走了出来， 上了汽车，让姐夫把他直接送回阿菊的家里。整整一个下午，他们车行一路，钱之父一直在叨叨不停地规劝悠悠，让他千万别和信成闹崩。他一再晓以利害，陈明利弊，不光是你，连你大姐和我也完全一样，以后还靠信成维持生活，拔他一毛而立咱终生，何乐而不为呢？哎呦，你就是装也要装着爱他，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看现在网吧关了，你大姐的病还要打针吃药，要彻底治愈，不知猴年马月呢。悠悠啊，所以你万万不能只顾任性，回仙泉看看同学散散心啊，然后早点回来找新城认错服输啊。这些既啰嗦又失块的规劝，公安是不要听的。钱志富说的嘴角都堆起了白沫，有用的其实只有两句，那就是他谈到昨天下午大约两点多钟，他亲自开车拉着悠悠去了林信成的公寓，他亲眼看见悠悠下车上楼去了，20分钟后又亲眼看见他匆匆下来，而且手里拿着从林家带出的一只皮箱。根据对钱志富的审讯结果可以证实，案发前犯罪嫌疑人丁优确实回过林家，并在林家实际逗留了大约20分钟。在讯问钱志富之前，警察们还讯问了林家保姆，保姆是江苏农村来的，已在林家工作将近10年，为人老实忠诚可靠，与林信成一家早就形同亲属。保姆也证实，昨天下午大约2点多钟，悠悠突然回来，当时林信成和李秘书一起到外面去看公寓，家里只有保姆和乖乖两人，乖乖午睡未醒，保姆正在卫生间方便，他隐约听见大门响动，仿佛有人进来，脚步似有似无，声音若远若近。等保姆仓促完事走出卫生间的时候，看见悠悠正从乖乖房间那边快步走出，与保姆迎面相遇，脸上明显不太自然。保姆在回答警察询问的时候非常肯定这一点，他说悠悠看见他走出卫生间就主动冲他笑来着，但张开了嘴却不知说什么。警察问是想说什么又没想好说什么吗？又反正是张嘴结舌的。后来还是保姆先开了口，问悠悠啥时回来的，悠悠说他刚回来刚进屋，随即岔开话头问保姆能否帮他找个箱子来。保姆这个时候听见孩子在屋里哭，于是先跑回屋去看孩子。孩子当时的样子好像没有全醒，哭声断断续续，嗓子半哑不哑，两只眼睛都闭着。保姆当时没有发觉明显异常，上去一通拍拍哄哄，让孩子渐渐趋于平静。但是他能够感觉到孩子的呼吸有些沉重，鼻子好像不大通气，嘴角还残留了少量的水迹。那水迹保姆记得很清，他当时以为孩子是睡眠当中流出的口水，他还用手绢替他轻轻地擦了。但当他反身出门的时候，悠悠已经杳然不见。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保姆哄好了孩子反身出门的时候，悠悠已经不见了。保姆跑到了储物间，找到皮箱送到楼上，看到悠悠正在行色匆匆地收拾东西，接了保姆手上的皮箱，随即把从衣柜里取出的衣服，还有他日常用的零碎物品，还有从卫生间拿出来的洗漱用品及化妆品，全都塞进箱内。悠悠刚来林家的时候从不用什么化妆品的，后来林信成总给他买，也就用了，而且渐渐有些上瘾。保姆这样向警察形容悠悠。尽管悠悠平时在家里对他还算客气，尽管悠悠从不劳驾保姆伺候，也从不对保姆吆三喝四，但保姆还是比较排斥悠悠，这一点连警察都看出来了。一个办案警察还明知故问，哎，你们平时关系怎么样啊？关系嘛还可以，但是我不喜欢这个女孩。哟，为什么呀？她得罪过你啊？ 得罪？哼，我在林家十多年了，她才来几天，她能把我怎么样？我是看不惯她对小孩，所以那孩子才见她就闹。另外她年纪小小的，脾气倒挺大，一不高兴就冲着信成板脸，而且一摔门就走。我在林家十多年了，信成是我从小带大的，十多年我对信成从来没有大声呵斥过，从来没有板过一次面孔。不信你们去问信成去，这女孩刚来几天啊，凭啥这样厉害啊？ 保姆的愤愤不平，除了因为悠悠在林家的资历太浅，更重要的是大概源于悠悠的出身。看悠悠来时的穿戴的样子，说不定家境比保姆还要寒酸。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女孩，仅仅凭着一张脸盘就能够如此轻易地登堂入室，和她这个早来十年的前辈竟有主仆卑微之分，所以保姆心里始终看悠悠不起。孩子不要悠悠，保姆不但不急还高兴呢。那天下午保姆没有多言，站在屋外冷眼相看，他看着悠悠匆匆关了皮箱，一刻也不在房里耽搁，急急地下楼去了。保姆跟在悠悠的身后走到一楼，在悠悠出门的时候，保姆淡淡地问道， 你要走吗？那小城回来要问我怎么说呢？ 悠悠站在门口，已经把门拉开，他一脚在里一脚在外，跨着门槛想了片刻，然后回头简短地说， 啊，你跟他说我心里很乱，我想一个人生活一阵子，他要想知道我在哪儿，可以去找我大姐。 根据保姆的叙述，悠悠做了如上告别，就关上了公寓的大门，下楼走了。悠悠走以后，保姆回到二楼收拾房间的时候，看到悠悠在林信成的床头留下了一纸告别书，内容和他刚才说的相差不几。到了下午三点左右，也就是悠悠走后半个小时左右，孩子又哭醒了，保姆哄了一阵子才昏昏睡去。保姆至此有些疑惑，感觉孩子精神不佳，昏睡时间过长， 便摇晃着孩子让他醒来。孩子醒后突然呕吐，保姆这才慌了，打电话至信诚手机，说孩子又有些病症。信诚问孩子发不发烧，因为孩子上次发病的一个重要症状就是发烧。保姆给孩子试了体温，体温是36.8度，基本正常。信诚说，你再观察观察，我现在马上回去。因为路上堵车，林信诚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傍晚5点，到家时孩子还在昏睡。保姆向信诚说了悠悠来而复去的情形，信诚听了面色阴沉，先去看了看孩子，然后就跑到楼上去打电话。这期间保姆上楼给他送过开水，听到他在电话里和人谈的还是悠悠，那电话按保姆判断是打给悠悠大姐的。信诚在向悠悠大姐解释前一天在爱博医院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悠悠被裘慧敏打了一下的具体过程。保姆自然不便在旁多听，放下水下了楼，就把孩子弄醒喂他吃饭。孩子吃完饭不到10分钟就把剩下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接下来孩子开始不停啼哭，保姆再次给孩子试了体温，体温竟已升至38度。这时信诚和保姆都知道这孩子又发病了，打了电话叫司机开车过来，等了5分钟以后感觉不能再等，于是便抱着孩子急急下楼，上街喊了出租车去了爱博医院。路上堵了将近40分钟，送到医院的急救室时孩子已经陷入昏迷。2个小时以后医生宣布孩子死亡。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孩子死于中毒，死亡前2次发病，除了保姆之外只有悠悠在场。从悠悠卧室相连的储物间搜出的那桶汽车防冻液对孩子中毒的毒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警察们又询问了林信诚的秘书、司机和医生，根据证人众口一词的证词，证实悠悠与死者之间关系极度异常，证实悠悠能否入住林家孩子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证实悠悠与孩子冲突导致与信诚不睦，曾经2次负气出走，两人关系出现裂痕。几乎所有证人的证言矛头全部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在可以接触孩子的所有人当中，唯有悠悠具备作案动机。另外原承办林信诚父母被杀案的分局民警全都知道，悠悠性格暴烈，刚强易折，在林家血案当夜及次日凌晨，先是打伤一名男性案犯王德江，后又踢伤一名参与抓捕的分局民警。作为一个20岁出头的芊芊少女，如此敢于动手动脚，实属少见。综合各方面信息及证据，悠悠投毒杀人的主观客观条件都完全具备，个性依据也十分清晰。因此在对悠悠实行刑事拘留的第二天中午，警察们在分局拘留所的一个房间里对悠悠宣布了经检察院正式批准的逮捕令。在悠悠被批准逮捕之后，警察也找我做了一次调查，那次调查的主题按我分析也是在进一步补充悠悠作案动机方面的证据。在与警察的交谈当中，我不得不承认悠悠对那个孩子确实有些反感甚至仇恨，我不得不承认以悠悠的个性，他是有可能因一时冲动、一时愤怒、一时糊涂而采取极端的方法。 简单的解决他与孩子之间的这场彼此都很无辜而且旷日持久的矛盾。正如我原来已经分析到的那样，世上许多祸端都起于一时之念，一念之差，而悠悠的年轻，悠悠的个性确实构成了悠悠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心理支点。悠悠杀人被捕给我的震撼，与当初我听到乖乖不治身亡几乎同等量级，让我一连数日思想迷茫，六神无主。悠悠那张单纯美好的面容时时浮现在眼前，很多场面会不断跳出，悠悠对他的大姐，对自小的朋友阿菊，是那样赋予爱心，那样慷慨相助，宁愿自己受苦也要热情他人，对一见钟情的周月也能数年一日保持恒久不变的执着向往，对身体患病的心诚也仅仅单纯是想以德报德，对林家的财富并无多少觊觎之心。这说明悠悠有着年轻人那种最最淳朴的心灵，那是多么人性的悠悠，多么善良的悠悠，多么浪漫的悠悠。可是我也能想起在那间名叫平淡生活的小酒吧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悠悠用他的故事与我讨价还价的争执几张钞票，也能想起同样为了几张钞票他情愿以宝贵的少女之身来博取侯局长这种人的一时快意，也能想起他对乖乖已失去耐性的痛恨和厌烦如何愈演愈烈，如何溢于言表，想起悠悠在警察拘捕他的时候随性而来的大打出手。这又是多么现实的悠悠，多么粗野的悠悠，多么无知无畏，不重贞洁，缺乏自制，任性而为的悠悠。也正应验了我原来与林信成所做的分析，现实的世界永远比理论的世界和理想的世界复杂百倍，复杂的有时会让人陷入一种不可知的迷茫。就这样一连数日思潮难平之后，自然联系到我的电脑当中那篇尚未完成的爱情小说。悠悠的人生结局对于展现一个走进繁华都市的打工少女成长道路上的正常与反常，起伏荣辱中的幸与不幸，个性与现实的和谐与碰撞，命运进程的必然与偶然，人性发展的规律性与不确定性等等等等，均有大书特书之处。但我同时又不得不担忧，假若如此描写展现，对作品的商业性将产生致命的伤害，因为尽管写出人物表象与其人生归宿的关联与无关，写出逻辑性与非理性的并存不悖，对小说的深刻程度与真实程度大有帮助，但对于那位翘首以盼的电视投资商来说却不是好兆。电视剧毕竟是大众艺术，大众艺术需要简单直白，过于复杂难辨的人物心理，远离规则的人物命运，会让观众如坠云雾，好人坏人头绪不清，爱谁恨谁无从选择，拍得好也只能是一部小众作品，只能供少数知音慢慢玩味细品各种深奥，但播出后的收视率统计则肯定是一塌糊涂。在重新对小说的定位进行推敲之前，我出于大哥和朋友的义务去医院看了经抢救再次复苏的信成。我看着信成更加消瘦苍白的面容，心中倍感怜悯，这样一颗先天不足的心脏却偏要承受多重打击，丧父丧母之后又尝丧子之痛，仿佛命中注定要孤独一生， 而且命中注定要与自己相爱的女人形同水火，不能相容。我能够感到信成那颗伤痕累累的心脏，虽经医生努力救治得以恢复活力，但从信成的面容及眼神当中似乎可以发觉，这颗还在有气无力跳动着的心实际上已经死了。在我看望信成的那天，裘慧敏也到了医院，他被两位警察带来，来与儿子的遗体告别。我作为悠悠和信成的朋友，并且作为他们爱情的月下老人和证人，按先入为主的感情，当然不太喜欢这位姓裘的女人以及她的男友江帆。但我可以想象，这位戴罪服刑的女人当看到从太平间冷柜里拉出的那具亲子遗骸，心中该是怎样一种伤痛。人非草木，骨肉有情，何况她是一个母亲。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分局民警事后叙述，裘慧敏看到孩子的时候没有放声嚎啕，她只是抱着她的儿子，抚摸他的全身，连每个小小的手指脚趾都一一摸遍了，其情其景让在场的旁观之人无不动容。在和儿子告别之后，裘慧敏坐在太平间外面的走廊里，压着声音哭了很久。很久以后，他才恢复平静，提出要去看看孩子的父亲。警察出于同情，马上同意，将裘慧敏领到了林信成的病房。裘慧敏走进病房后，便扑在林信成的身上放声大哭。那时候我也恰巧在场，我记得四周除了那凄厉的哭声之外万籁俱静。林信成半躺在病床上，木然地让他抱着，眼中含泪，口中无声。裘慧敏痛哭之后突然起身，用尽全力在林信成瘦弱的脸上狠狠地抽了一掌。那一掌将林信成抽得双目紧闭，嘴角出血，脸上也现出了道道红红的指印，脸孔歪在一边，几乎窒息。警察们这才一拥而上，连劝带喝，拉走了这位全身瘫软的母亲。裘慧敏被拉出了病房，再也没有回来，显然已被警察带离。屋里只剩下床上瑟瑟颤抖的林信成和在床边木然而立的我。我慢慢地坐在床边，轻轻抽出床边的纸巾，想替信成擦擦眼泪，不料眼泪越擦越多。林信成细弱发抖的声音断断续续从痉挛的胸腔里隐约透出，那是一种非人的哭嚎，一种压抑的哭意，一种接近于崩溃的哀鸣。是我爱了我的儿子，是我爱了悠悠，是我把他们全都害了。悠悠被捕之后，最先来找我的是悠悠的大姐，她是让阿菊陪着来的。在悠悠被抓的第二天中午敲开我的家门，人还没有进屋， 悠悠大姐就屈膝跪在了门外的地上。我和阿菊一道扶起这个病弱不堪的女人，把她扶进屋子。我给他们倒了热水和饮料，但没有人去喝。悠悠的大姐再次要跪，被我及时拉住。阿菊也在一旁不停地劝慰，让她坚强一点，有话快说。他们来此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悠悠，他们不相信悠悠会那样伤天害理，但又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面对这位只会以泪洗面的大姐，我也只能正面安慰：要相信政府，相信法律，公安机关自会调查甄别，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当然了，更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甚至以我浅薄的法律知识向他们进行了如下的解释：即便公安机关有所疏漏，还有人民检察院认真把关，即便检察院认定又有犯罪了，还要经过人民法院审理确定呢。法院审案子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还要组织合议厅一起商量。再说就算法院判了，还可以上诉，上诉呢就有可能改判或者减刑，最多也就是维持原判，加刑是不可能的。再说了，还有律师呢，律师都是懂法律的，会帮助悠悠据理申辩的。在我如此这般的开导劝慰之下，悠悠大姐渐渐平静下来。在我把这位半信半疑的女人送出家门的时候，我悄悄地问了阿菊：为什么悠悠的姐夫没来？他难道不关心悠悠吗？阿菊也同样悄悄地用最微小的动作点了点头。他姐夫躲起来了，躲起来了。难道他也牵扯进去了吗？嗨，不是躲公安局，他是在躲林信成。他怕林信成派人找他还钱，要他那辆车子。原来林信成见了面也叫他姐夫，现在又又干了这种事儿，那还不成了仇人了？我想也是，亲仇之间常常是一息之隔。关于悠悠的案子，我也通过分局的熟人设法打听过侦查进展的内情。据一位办案民警透露，因为这个案子情节简单，证据充分，方向明确，没有第二个嫌疑人，所以很快就会侦查终结，提请起诉，估计检察院同意起诉应该不成问题。果然半个月以后，我听说公安机关已将悠悠的案子移送了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抓紧进行。据公安分局的熟人透露，此案因是针对儿童且情节特别恶劣，所以惊动政府上层，已有领导同志专门批示，要求司法机关从重从快，尽早审决，及时宣判，以安定社会，安定民心。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